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你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12月13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21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西城区两会今天举行第一场发布会，聚焦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老城有机更新。 北京市医保局解读北京试点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政策。 教育部发布通知，拍照搜题类教育 APP 暂时下线。 星巴克被曝私换配料标签，使用过期食材，涉事门店称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致命龙卷风导致美国近100人丧生，专家表示破坏性天气可能正在成为新常态。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刘工您好。 哎，听瑞你好。 嗯，刘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 好的，明天呢，天气开始回暖，因为冷空气昨天夜间已经离开了北京，今天呢有小幅度的回暖，大部分地方都是4到5度，明天呢还有3到4度的升温空间，所以说明天的最高气温在8度左右。 嗯， 应该说呢天气是不错的，而且呢，冷空气刚刚过，能见度也不错，所以说呢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只是呢早晨气温比较低，明天早晨呢最低气温在-6度左右。天气还是很冷的，所以出行早或者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 嗯， 15号呢，这个回暖基本上结束。为什么呢？因为有冷空气靠近北京，所以15号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回落到这个6度左右。到了夜间呢，这个尤其是到了后半夜3、4点钟。冷空气就会到达北京，夜间呢会有3、4级的偏北风。到了16号早晨，最低气温在-5度。不过有3、4级的偏北风，那么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这个最低气温恐怕得-7、8度。 嗯， 天气还是非常冷的。这个16号白天啊，平均风力还会加大到4、5级。这个阵风呢在中午前后可以达到7、8级，虽然最高气温还有6度，但是呢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这个温度恐怕也就是1、2度，所以呢16号刮风这个是很冷的。 嗯， 所以说这个到了夜间呢，这个风力逐渐减小，最低气温还会达到这个-6度。本周工作日基本上就是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这次冷空气，气温呢实际上来讲就是明天稍微高一点，其他时间基本上最高气温都在5到6度之间，最低气温基本上维持在-6到-7度之间，天气又进一步冷了。 嗯， 所以说呢大家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嗯，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5分，新闻2021，我们先来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天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2021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并讲话。 国行公祭四我商胞。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庄严肃穆，国旗下半旗，约3000名胸前佩戴白花的各界代表静静肃立。10点整仪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大队16名礼兵抬起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孙春兰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宣示中国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庄严立场，表达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下午，西城区两会新闻中心召开第一场发布会，主题是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全面推动老城有机更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张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和明年西城区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以及老城有机更新方面有哪些看点呢？ 在发布会上呢，西城区住建委的副主任朱周表示呢，明年西城区呢将整体推进的街区保护更新项目，聚焦长安街沿线、西单商业区和金科新区等重点地区，配合呢中轴线申遗保护综合整治计划呢，推进21项街区保护的更新项目，以什刹海片区、南中轴大石栏观音寺片区还有天桥片区为重点，先后启动了一批申请式退租项目。另外呢，是全力推进了老旧小区的改造，明年计划呢新申报36个小区，6500套房屋，约52.5万平方米，到2025年全区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市区产权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西城区文旅局4级调研员林小木也说呢，2022年西城区呢将继续呢精心组织文物的修缮，力争完成晋江会馆等14处已经腾退文物的建筑修缮，推动了核心区的田良祠、国立蒙藏学校旧址等重点文物的建筑的加快修缮，实现对外开放。另外呢，在文物活化利用过程当中，将推动呢新市区泰安里和西单饭店旧址等第一批6个活化利用项目的实施，完成第二批项目合作项目的遴选和签约。再有呢，就是推进文物可阅读计划，通过呢扫码青史等方式呢了解文物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今年呢，在305处文物保护单位是安装了二维码的标志，明年呢将实现了全区文物建筑二维码的全覆盖。那么打造呢以西外地区科学教育文化、什刹海地区名人故居、大石栏地区商业文化为主题的一批博物馆聚集区，打造呢博物馆之城。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张丁燕表示，西城区平安大街整治提升工程呢今年全新亮片，比如呢像人行步道的改造前的宽度呢最窄是不足1米，那么改造后步道呢宽度增加到了3.5米以上，建成了中央绿化隔离带呢是2815米，为行人提供了在绿中行、在林下行的良好的慢行的体验。共铺设沥青是11.6万平方米，铺设步道是4.5万平米，那么增加呢绿地是1.21万平方米。那么这些提升工程啊，实现了安宁交通、林荫街巷健步跃骑，展现了街道这种厚朴典雅的城市风貌和历史文化。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玉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怀柔区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2年怀柔科学城将确保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等科学设施竣工，通过不断完善科学城配套设施，为科学家科研生活提供便利条件，并尽快培育相关产业生态。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目前怀柔科学城在建的29个科学设施项目中，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子午工程二期等9个大科学装置和交叉研究平台项目土建工程已经完工，正在进行科研设备安装调试和试运行工作。到今年年底，还将有9个科教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土建工程完成施工。配套建设方面，怀柔将进一步打造科学家城的美好生活，

说到提高体育成绩，有不少家长打算报班，中考体育冲刺班、专项提升班等成为一些体育培训机构的卖点。一家培训机构的教练说， 考试的项目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比如投实心球，我们主要会锻炼他们的一些上肢力量啊、核心力量、基础的一些动作。 培训机构收费在1小时150元到300元不等。孩子即将升入小学的程女士对此感到有些焦虑。 如果学校里头的体育课不能保证一个比较好的教学效果，体育在中考里面占这么大的分值，势必造成家长们在体育上卷起来，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经济支出。 很多家长表示，双减后孩子的作业少了，在校体育活动增加了，但受制于场地、师资、天气等原因，有时难以保证充分的运动。 如果天气不好，可能就在室内会就取消了，别的课占用了，这都是原来出现过的情况。 在北京来讲，我觉得还是因为受场地限制，另外家长对孩子的过度安全方面的保护，让学校就会非常谨慎。你比如我们小时候放学是可以在操场上玩然后不回家的，但是现在是不可以的。 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认为，首先要尽快让校内体育强起来。 因为以往的一个惯性，大家更重视成绩、排名、升学率，体育呢不重视，说什么体育老师经常生病，说白了就是被人家挤占了课时。所以说呢，这个账呢要补上，要尽快的迎头赶上。体育的老师和课程的设计、项目的设计，除了体育课以外，你这个课间活动、课后3点半之后的活动你怎么设计，这都是很重要的。 中小学体育考核评价方式也可以进一步优化，马学雷说。 现在呢，更加的强调过程性的评价，从小学到中学都要去评价。那么现在大数据的这些技术呢也越来越成熟了，综合素质评价如果说能够融入到生活中的学校工作中的每一点每一滴，就是说我的上课怎么样，我平时体育锻炼怎么样，都有所记录，就不用去考前去应试了。 家长于女士还希望能有更多社会资源支持青少年体育活动， 比如说公园里的篮球场、足球场什么的，现在明显是还是不够。更多的志愿者，比如说那些运动专业的年轻人、老年人，他们回到社区来做这种主力工作，投入到孩子的体育教育中，我觉得可能会是很好的。 再来看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实施之后，中考体育现场考试30分不变，项目由原来的8选3变为22选4。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在做客北京日报客户端直播节目时表示，考试项目的增加是给孩子们更多选择，提高学生得高分、得满分的几率。绝大部分项目会在学校不同年级的体育课中学到，家长完全不用着急去外边报课。报课外班。 对于学校体育课质量、体育活动的开设程度和匹配度等情况，将纳入市区两级督导考核范围，今后也将增加学校体育师资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市教委表示，北京还将组织召开全市第一届小学生运动会，包括整班全员都参加的接力跑、跳绳等体育项目，鼓励所有小学生能参与快乐体育，激发锻炼兴趣。 最近北京部分高校发布通知，调整2021到2022学年秋季学期期末考试及寒假安排。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物资学院等高校提前放寒假。北京邮电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学校明确，学生可以提前离校并参加线上考试。 北京大学发布通知，学生明年1月7号放寒假。中国人民大学明确，明年1月4号到9号期末考试，1月10号起学生放寒假。北京物资学院表示，学生寒假从明年1月9号开始。而校历显示，3所高校原计划明年1月17号放寒假，放假时间都比原计划提前了1周左右。 部分高校明确提前结课，学生可以提前离校并参与线上期末考试。北京邮电大学明确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本学期的课程教学，在明年1月3号前本科生离校，1月5号起进行线上期末考试。中华女子学院将在12月13号到17号完成线下教学，学生12月19号离校，期末考试是以线下线上两种方式进行。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今天抵达首钢园，火种展示活动今天在秀池水下展厅举办。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请全体起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迎接火种的到来。

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18:25，这里是江宁清锐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北京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市试点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工作已经正式上线运行。第一单异地参保人员来京就医的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直接结算成功。 北京市医保局今天就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有关热点问题进行了解读。第一，这次试点门诊慢特病包含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治疗、渗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五个病种。 第二，试点人群范围是在参保地已经完成试点病种待遇资格认定，并按参保地规定办理了门诊慢特病异地直接结算备案手续的参保人员。第三，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待遇支付政策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也就是医保药品目录、医保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等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医保基金起付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等执行参保地的政策。 第四，国家医保局要求在今年年底前，全国各省市区至少有一个统筹区实现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开通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试点地区和定点医疗机构等信息实时更新，您可以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上查询。 第五，办理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的主要步骤包括，在参保地完成试点病种待遇资格认定，按参保地规定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参保人员在就医地已经开通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服务的试点医院进行就医，享受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服务，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 第六，北京参保人员高血压、糖尿病治疗费用已经纳入到普通门诊报销范围，在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时，无需申请高血压、糖尿病的病种备案，相关治疗费用可以继续按原规定报销。 正在进行恶性肿瘤门诊治疗、渗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的北京参保人员，如果有跨省直接结算需求，需要办理异地就医特殊病种备案。同时，为进一步完善备案信息，建议既往备案过异地就医特殊病种的北京参保人员重新办理异地就医特殊病种备案手续，以确保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在异地顺利直接结算。 再来看，日前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11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CPI 环比持平，其中食品类价格环比上涨，非食品类价格环比回落。 食品类价格方面总体上涨，受市场需求增加、中央收储政策和生猪压栏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由上个月下降2.5%转为上涨11.8%。而随着南方菜陆续上市，菜价涨幅逐步回落，与上月相比，鲜菜价格上涨6.7%，涨幅回落27.2%。 非食品价格从上个月上涨0.1%转为下降0.4%，影响 CPI 下降大约是0.35%。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北京时间18:28，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疫情动态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12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1例，本土病例80例，包括浙江74例，其中绍兴市55例，宁波市14例，杭州市5例，内蒙古5例都在呼伦贝尔市，陕西1例在西安市，含2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都在浙江，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浙江绍兴气膜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主要用于核酸检测。截至到12号21点，本轮疫情绍兴全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07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 据了解，气膜实验室建设地点位于绍兴市奥体中心会展馆。11号接到浙江省卫健委调派指令之后，金域医学和迪安医疗两个医疗团队第一时间从全国各地调派物资，并组织人员开始搭建。今天3点，第一组气膜实验室正式启用，医疗团队迅速进行第一批核酸样本检测。今天6点，第一批核酸样本结果出炉。 上述实验室在全力运转状态下，每天最高核酸检测能力可达28万管，按照十混一采样方式，单日最多可以完成280万人份的核酸检测任务。 距离2022年春节只剩下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近日各地倡导就地过年的消息频繁传出，引起众多网友关心今年春节能否回家过年。 12月12号到13号，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在出席一场论坛时解答网友关心的问题。曾光表示，年关临近，广大网友最为关心的是今年春节能否回家过年。他觉得绝大多数人该回家可以回家。 曾光同时提醒，如果回家路上还是要注意防控，沿途戴好口罩，如果想更保险一点，甚至可以戴上眼罩，带一点洗手液，多洗手，因为春运的时候人群密度比较大。 再来看今天教育部印发通知，对于加强教育 APP 管理推动与双减政策衔接提出明确要求。通知指出，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完成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审批前，暂停中小学线上学科培训 APP 的备案工作，已备案的相关教育 APP 暂时从平台下线。下线的相关教育 APP 提供者获得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许可之后，在平台补充许可信息，提交恢复备案申请，经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通过后恢复上线，未获得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许可的撤销备案。 通知提出，对于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的作业 APP 暂时下线，整改到位并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才可以恢复备案，没有通过审核的撤销备案。 通知明确，不再受理学前线上培训 APP 备案申请，已备案的相关 APP 予以撤销。教育 APP 平台不再开展双减相关投诉受理工作。关于校外培训的相关政策，以校外培训监管部门解释为主。 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建设四横四纵八条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拓展我国冷链物流服务网络覆盖的广度和深度。 四横四纵八条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中的四横是指北部鲁峡藏长江南部四大通道，四纵是指西部二广京鄂闽东部沿海四大通道。我国将通过四横四纵串接农产品主产区和19个城市群，形成内外连通的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网络。 国家发改委经济贸易司副司长张江波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建设100个左右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确定这100个物流基地，综合考虑了农产品生产、大型消费市场、存量冷链物流设施等因素。目前已经确定了第一批17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这些基地的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再来关注，星巴克是一家全球知名的咖啡品牌，在国内200多个城市拥有超过5100家直营门店。然而，新京报记者近日在无锡市2家星巴克门店卧底调查发现，星巴克将过期食材更改有效期标签之后，继续做成多款畅销饮品售出。主管和店员篡改保质期，部分食材被人为延保一周。承诺开封后不过夜的糕点第二天仍然是偷偷上架等。 记者调查发现，星巴克产品开封保质期汇总表里注明，巧克力液在冷藏条件下保质期为48小时。10月31号上午，记者发现冰箱里存放的一桶巧克力液使用期限为10月31号8点前，而记者看到的时候，这桶巧克力液已经过了保质期，但是当天店员不止一次用那桶过期的巧克力液给顾客制作饮品，其中包括畅销早餐饮品可可蒸汽奶。 在记者卧底的另外一家星巴克门店当中，店员面对过期食材采用的是同样的处理方法。不仅如此，上述门店还存在着用8台毛巾擦垃圾桶、提前处理问题食材、应付公司检查等问题。 事件曝光之后，星巴克撕换配料标签、使用过期食材一事迅速引发舆论热议，相关话题随即上榜微博热搜。今天，星巴克中国发布声明称，他们已经关注到有关无锡星巴克2家门店的报道，对于报道中所涉及的食品安全问题，他们深感震惊，已经在第一时间关闭这2家门店，并立刻启动深入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星巴克第一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就在今年11月，星巴克咖啡深圳有限公司盐田逸海城2分店刚刚因为食品违法行为被深圳市市场监管局予以行政处罚，具体事由是没有及时清理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台式月饼案。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最近美国多州遭遇至少30场龙卷风袭击，目前已经造成100多人死亡，城镇一片狼藉，救援人员仍在寻找幸存者，其中肯塔基州灾情最为严重。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表示，这将是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最致命的龙卷风事件。 救援人员通宵进行抢救，贝希尔表示，救援工作进展顺利，联邦政府和地方合作伙伴纷纷赶来帮助清理大面积的破坏。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电视表示对受影响州的支持，他评论说，这是一场悲剧，仍然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丧生，不知道损失程度到底有多大。关于当地目前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新华社芝加哥分社记者徐静的介绍。 这个龙卷风它是星期五，就是大概十号晚上开始的，包括美国中西部地区整个包括我们芝加哥在内，那天晚上一直下大雨，下特别大，但是不是龙卷风的中心，它的中心地带是从阿肯色州沿着斜着朝着东北方向穿过肯塔基州、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这一次龙卷风受灾害最大的是肯塔基州，肯塔基州州长他自己也说是这一次可能是肯塔基历史上从没见过的，是危害性最大的一次龙卷风。至今为止，他们报的至少已经有80多人死亡，但是这个数字可能还远远不止，因为救援工作才刚刚开始，所以后面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而且龙卷风这次比较特殊的是，它一个是在发生在冬季，原来美国很少在冬季发生龙卷风的，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而且这个龙卷风覆盖的范围长度特别的长，不像原来的就是可能就是一个点呀一个什么，它这次是一个长条，跟美国原来发生龙卷风都有点不一样。其他州其实像伊利诺伊州有一个亚马逊的一个仓库，刚开始报说是死了一人，但是昨天伊利诺伊州州长在记者会上说死了6个人，而且他只是说至少是6个人，所以可能人数也会往上涨。其他州可能就是比较少一点，像阿肯色州有2个人死亡，一个人是在一个护理中心，是老年人。田纳西州有4名死亡，密苏里州已经确认1名死亡。 美国危机管理机构负责人警告说，美国正在面临破坏性天气事件成为新常态的趋势。他特别强调了本季这些龙卷风的异常和历史性维度，因为通常美国在12月不会受到这类事件的影响。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在最近遭受如此严重的龙卷风？是否与气候变化有关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登毅，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为什么美国的龙卷风多？这要决定于它的地理条件。我们知道美国啊，东临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南边呢是墨西哥湾，也就是说它东南西啊都是受海洋的气流的影响，因此这个海洋环流呢就带来了很充足的水汽条件。第二个特点呢，这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特点，美洲啊主要是加拿大和美国，在美洲的西海岸是一个世界上最强的最长的南北向的山脉，叫落基山脉，有将近5000公里长，就是说在西面本来就临海的情况下，有这么长一个南北向的山脉。那么当海岸上的气流要翻越落基山脉的时候，正好它的背风的一侧就在美国的国土范围以内，当气流翻过一个南北向的山脉以后，它就在它的背风一侧，它会出现气流的下降、上升、下降、上升，这个呢，在气象学上讲叫背风波动。 嗯， 它会在背风波动当中出现很多很多的涡旋小系统，而这个涡旋的小系统就是为产生这个龙卷风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环流条件。但是呢，一般说来，只有春天、夏天海洋上的水汽输送比较强的时候，容易产生。那么为什么今年冬天了还有这么多龙卷风呢？其实我们就要从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来讨论这个问题。 嗯， 这个变暖在最近这十几年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冷暖空气变动非常非常厉害，它并不是说暖都是平均的暖，不是一会儿突然来一个冷空气它也冷一下，但是它突然来一个暖空气那就暖得不得了。这种全球气候的平均变暖就等于本来是冬季了，但是由于变暖了，它温度高的地方 至少要向北推进好几个纬度，那就等于呢，美国现在是冬天，但是由于变暖了以后啊，它相当于过去的秋天或者是夏天的状况，特别是当一个暖空气来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当成夏天的状况了。因此今年美国它的气候的变化的特殊的暖空气就相当于过去的春季和夏季。 这个龙卷风是不是没有办法进行预报呢？ 至少在现在还没有办法预报。 嗯，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整个这个世界上的天气预报的水平是什么水平呢？天气的尺度越大，比如它是几千公里以上修动的话，那么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它移动的规律我们找得非常清楚啊。比如说寒潮，比如说台风，我们看得很清楚，卫星能观察到它的生命时间也很长，我们根据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到未来。而龙卷风呢，它从生成到消失几个小时就没了，所以等你刚刚还看见它的时候，它已经快要消失了，你预报已经没有用了。所以龙卷风基本上是要我们人类去尽量的规避它，尽量的把你的房屋建筑的好一些。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上周五公布的美国 CPI 继续强势上涨，出现1982年以来最大同比涨幅。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嗯，那如何来看待近期美国通胀走势以及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呢？ 11月的美国 CPI 指数呢同比增长了 6.8%， 和市场预期持平。经过季节调整后的环比呢是增长了 0.8%， 高于市场预期的 0.7%。同比的上涨呢可能有低基数的这么一个因素，但是经过季节调整后的环比还在上涨，说明了美国通胀问题不容小视，这也呼应了美联储对美国通胀态度的转变。 CPI 的上涨在蚕食居民部门的收入，11月美国劳动者名义实薪环比增幅呢是 0.3%， 但是如果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实薪环比增幅就是负的 0.2%。今年11个月里面有8个月都是这种名义实薪涨，但是实际实薪降的这么一个局面。个人认为，美国的通胀可以拆解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原材料价格的涨，这个角度来看呢，油和基本金属的价格已经没有之前那么高了。第二个呢是运输环节的涨，那现在美国的情况就是很多货物它堆积在港口，无法运输到销售终端去。那这个瓶颈呢主要是缺乏运输工人造成的。从这个月公布的 CPI 分项来看，11月季调后的交通运输环比增长了 2.5%， 没有放缓的一个迹象。第三个部分呢是实薪的涨，那消费者收入呢和物价容易陷入一种螺旋式的上涨，就是物价涨了，然后企业被迫给消费者加薪，然后消费者手上钱多了，那物价更加的涨。11月的实薪呢刚才说了环比是增长 0.3%，这个涨幅呢相较于之前已经放缓了，跟疫情前是差不多的。所以说目前劳动者的就业意愿对于美国的通胀就很关键，一方面呢它能增加运输工人，另外一方面它能降低实薪。金融市场对于美国十一月的 CPI 数据反应不大，白银呢是小幅的上涨，但是仍然在每盎司22美元出头，还没有能够收复上周四的一个跌幅。这背后呢主要是因为加息预期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目前呢，市场仍然预计美联储将于明年6月份加息的概率呢是80%。主持人， 嗯，好，那么金鑫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640，欧元对人民币报7.1712，英镑对人民币报8.4297，加元对人民币报4.9922，澳元对人民币报4.5442。 好的，感谢金鑫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级别二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清瑞，责任编辑杨红清瑞杨迪，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好，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祥龙，男，1989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职工高级职业技术能手，北京市保安服务行业先进人物，优秀保安员，现为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保安中队长。卜祥龙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七次，先后参加大型活动安保工作2000多起。圆满完成了安保任务。2017年7月，夏日的北京烈日炎炎，客户单位停车场内的一辆工程车突然冒起黑烟，瞬间窜起火苗。卜祥龙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火情，并组织保安员展开扑救。他拿着灭火器第一个冲到火点，短时间内将火扑灭，避免了一场因汽车自燃而导致的火灾。2018年，卜祥龙参加了北京市职工技协杯职业技能竞赛，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考试前一个月，卜祥龙决定下把狠劲儿，他找到一个安静的房间，准备了几箱泡面，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备战考试。功夫不负苦心人，卜祥龙靠着自身不懈的努力，从45万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职业技能竞赛保安员项目决赛第一名，被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国家二级技师、保安管理师职业资格，授予北京市职工高级职业技术能手荣誉称号。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春节期间，卜祥龙向公司主动请缨驻守一线。他带领30名保安员奔赴北京市第一个集中医学隔离点前线，负责海淀区病毒医学集中隔离点的安全保障。在他坚守疫情防控的工作岗位时，还通过网络向家乡疫情防控和北京市温暖基金会捐款2000元。卜祥龙始终牢记自己作为一名保安员的责任与使命，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巡逻的脚步、执勤的汗水守卫这座城市的安宁。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普通保安员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高尚情怀，终身做表率，为保安事业奉献终身。